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相，听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得噶。 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Amber、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我有你哋嘅认同就够。 好，哎，大家好。 翻嚟 又翻嚟我哋嘅厄拉一周啦，咁啊，我哋今日就好厉害啦， 人 强马壮，直情出人头地添啊！真系， 我以为你又今日系怀住一个悲愤嘅心情， 系啦。系，先嚟自我介绍下先，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呢一个柏原太河啦， 我系敖将军。 系啦， 我系佢哋嘅节目主持人嘅文啦。 系啦，咁原本呢个节目咧就有四位主持嘅，咁其中一位咧就系走数王啦， 系啊， 菜啦，咁啊另外佢嘅女朋友啊 Amber 啦， 系啊， 咁啊终于明白咗咩叫做走数王啊， 系啊， 阿敖将军你讲两句，我真系冇气， 唔知去咗边咧佢哋， 系啦。即係做咗集半，跟住然之後人啊唔知去咗邊啦，跟住之後但係仲要奇怪到原來走數係會傳染嘅喎，係啊，跟住然之後由一個傳咗俾第二個，唔知係因為唾液定還是係因為即係體液會傳染嘅呢樣嘢，定還是係空氣傳染嘅？ 唔係，我都 憤怒太 我覺得咧，即係好精彩嘅，即係我覺得走數你即係親身體會咧，你先明白嗰種咁樣嘅。即係震撼啊！ 唔係，同埋，我覺得嗱，同埋我再一次證明就係 Wicker 先係一個非常之前衞嘅網， 同埋實踐啦、 啊， 要係。 因為點解咧？因為佢你用一個節目嚟到去體驗咩叫走數。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呢樣嘢真係好艱辛。係、啊。 冇錯，冇錯。咁啊，呢個就咪講笑啦。其實就係佢兩位就好似有啲失望。 係 係 咁啊，睇下幾時會歸隊啦。 係啦、啊，冇錯。係咁啊，即係我哋每一集都希望咁啦，就係、是、希望有個嘉賓上嚟啦，同、啊、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壓力嘅東西。最好是靚女啦，我哋經常性都是咁希望嘅 ，OK， 亦都係經常性都係 OK 啦，做咩事啊，敖將軍？有唔係過咩？係咪先？ 唔係全部都係，全部都係， 係咯， 唔好亂咁入。 敖將軍，你覺得玉蝴蝶靚唔靚？ 你問好啲。 今日我哋有位特別嘅嘉賓上到嚟，靚女嚟嘅假港女，你好。 係大家好，我係假港女阿珍娜。 系啊，真系啊！提一假港女咧，我即时就哑咗嘅。 点解咧？ 因为咧，佢曾经写过一篇文咧，系讲就系话，即系讲咩叫才女啊。跟住然之后咧，咁我就即系我篇文，我觉得写得非常之好啦。 你谂起边个咧？ 我谂起边个唔重要啦。终于谂起我一位认识嘅朋友。咁跟住然之后，我就突然间又谂啊，如果同呢个人即系见面嘅时候，佢会点睇我呢啲咁嘅网络作者咧？咁样，阿敖兄你话晒都系喺网络上面写文嘅人啦，系咪？ 啊，少少啦。 你有冇呢种咁嘅担心咧？ 冇担心，咁我又唔系女，我又冇才。 O K， 咁冇所谓啊。 系嘛？ 系咯。 唔、okay, 系我以为，即系我以为咧，我未见到佢之前咧，我以为佢会系即系好好尖酸刻薄嘅人嚟嘅。 系啊。唔系噶。 唔系睇人啦，睇下对边个啦，对将军就需要嘅。 都话你得罪人多啦。 得得次次啲节目一开始都系做唔到落 嘅。系咯，但你可唔可以解释下嗰篇文嚟讲啲咩话？即系轻轻讲啊。 轻轻讲篇嗰篇文解释，阿敖将军你解释啊。 好啦，咁篇文咧就其实系先讲翻，即系有一啲即系由 Steffi 講起啦，咁由佢出書之前有多錯字，咁之後由古至今咧個美貌重要性，跟住大家點樣睇才女啦，咁同埋 嗱呢咪葡萄咯， 喂有冇水啊？淋多個 mixer 先啦，唔好煩。係啦，咁之後就講翻之後即係張愛玲喺度談女人點樣講，即係講翻古。至今點樣睇才女呢樣嘢啦？最簡單就係 係啦。咁其實係咪因為葡萄所以寫呢篇文咧？阿嘉賓， 咁就梗係葡萄啦。不過我都唔弱嘅，我平時上網啲相咧，我都會美圖秀秀咗先嘅。 即係你係同張愛玲比唔弱？ 冇咁講，冇咁講。唔係，其實 鄧麗欣比唔弱。 唔係，即係你要明白，其實鄧麗欣就係我偶像嚟。即係佢寫到咁都可以出書，仲要個重點係其他啲人都覺得佢才女咁。 咁都係嘅，都葡萄嘅。 你俾幾皮嘢俾我都可以幫你出嘅。 咁大鑊唔係？ 係啊，我出本書幾皮嘢嘅啫嘛，係啊，真係㗎。 唔係，咁但係唔會有人叫我做才女啊嘛。 自己喺個宣傳嗰個書帶上面寫自己，跟住就深圳才女咁樣。 唔係，寫住我不是才女，即係好似黃之峰咁寫住我不是英雄咁樣咯。 但係佢自己係咁以為自己係。 嗱你講啫。 所以我有乜所謂啫？ 唔係都有好多即係女作者成日都叫啲人啊，唔好叫佢做才女咁樣嘅，即係影張相啊咁都有。 我連作家我都唔想用呢個名字， 唔敢用啦、 啊，我真係唔敢用。係啊，作家都唔敢用，作者都唔敢用。我頭先啱啱先派張卡片俾阿嘉賓，跟住然之後我上面都係寫住講古佬嘅啫嘛。係啊， 我只咁用寫手嘅咋，跟住有啲人話唔係寫手，你貶低咗寫字呢、這個呢堆人。 我唔覺嘅，不過今日我哋又唔係談論寫手同埋呢一個作家，咁我哋先就去訪問一下嘉賓先。 係。 好啦，咁你自己形容一下自己五官好嘛？我哋成日都我哋為咗請靚女上嚟啊嘛，唔係講笑嘅啫。 我 咩形容？ 我諗住形容噶啦，你唔俾我形容㗎。 咁你形容一下自己嘅五官先。 哦，咁眼大大啦，鼻高高啦，跟住塊面又尖尖，個波有幾大咁樣咯，得唔得？ 五官點解會有個波咧？突然間？ 唔係我要強調嘅嘢， 五官係有波㗎。 佢啱啱講咗 眼耳口鼻 波咯，齊咗，咁咪五官咯。 O K。 點啊，敖將軍，你有冇知識㗎、啊、你？ 我冇知識，假講女就好有知識。 身高五官就係咁嘅意思，你明白？ 明白，原來。 唉，真係。真係失禮曬啦，係咪先？咁小事你都經唔起考驗，人哋提一提個波啫，係咪先？咁即係幾？咁即係咩級數？喂，咁你唔係即係咁？我哋開始講，因為我哋 我以為呢條問題你真係期待人答，我唔敢出聲啦。 答俾你聽都冇用啦，係咪呢啲嘢 flexible 你自己慢慢出啦。OK， 咁先問翻點解叫假雅港女咧？ 係 咁、啊、其實因為。我本身就把口比較臭，咁所以咧，我啲 friend 全部都叫我咧，即係要扮雅先至唔會趕客走，咁、所以就 that's why 點解叫假雅啦。咁港女嗰度咧，其實因為我從來都冇否認過我自己真係都幾港女嘅，譬如我一定要化濃妝啦，影自拍一定要美圖秀秀咁樣啦。咁不過其實一個即係正經少少嘅原因啦，咁就係、是、因為即係大家都好中意話人哋港女噶嘛，但係就港女本身嘅意思其實就係、是、即係香港嘅女仔咁解嘅啫。咁但係你知港女聖經出咗之後就即係香港人不嬲語癌噶嘛，咁啊係咪都話人港女啦？咁所以就即係我特登去叫翻自己做港女，就睇下可唔可以empower 翻呢一個字咁樣。 你覺得港女有咩特質咧？即係你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其實中意自拍咯， 中意自拍。 要上網 at like 啦， 上網 at like。除此之外咧？ 中意通常應該咁講，大家覺得港女都係冇乜腦嘅，即係都會附和人嘅咁樣咯。咁但係，唔係咩？ 唔係，我覺得冇乜腦嘅一定係大波嘅，但我唔覺得港女係。 你唔覺得港女係大波？ 唔係根據呢、這個即係內衣公司嘅調查，港女係亞洲地區嚟講係偏細嘅，係咯？你唔知咩？ 我唔知喎、 啊，搞錯啊！不得閒睇下咧 ，condom 調查啊，內衣調查啊，好多 啲 好有趣 嘅 數字 嘅，係啦。 喂，哎呀，哎呀，真係咧，啲人戴頭盔戴到咧。唔係，但我覺得其實港女呢個字就用到而家咧，我覺得又唔係真係咁貶義嘅喎。係啊，即係認真啲講，我覺得其實港女都有港女可愛之處啊。即係起碼就係、是、即係大家會即係佢有個行為準則啊嘛。你唔使估下估下嘛。你唔同即係譬如假設，譬如你遇到日本妹或者台妹咁樣，喂佢真係講就做一套，表面一套，實質一套，結咗婚之後再一套，真係嚇死你喎！呢啲 咁有經驗 嘅 分享， 我都係聽朋友講嘅啫。但係起碼港女佢係由頭到尾都係嗰種嗰種 即係一開始就係衰嘅，到最尾都係衰。 未必係衰嘅，即係你估到佢想點咯。即係人同人嘅相處，你估到佢做啲咩嘅話咧，你容易去到即係去到點樣掌握同埋點樣同佢相處嘛。簡單啲嚟講，即係我明知佢會走數嘅。条友咁，我如果佢今日唔嚟做主持啦，系咪？咁起码我都容易啲，即系我都容易啲去到 handle 到成件事啊嘛，你明白嘛？OK， 咁 惊 奇啊？ 冇惊奇，我从来都冇惊奇。 OK， 喂，咁你头先提到你话你口臭啊，即系 边方面，即系咩时候丑？即系有冇啲例子可以？ 即 系 你问人哋蛀牙几多只嘅啫。 喂，听众好难理解点解口臭噶嘛，净系听声音。 系咯。 即系你要我而家即席表演下讲粗口你意思系咪？ 即系如果纯粹讲粗口，我哋唔会卡住口臭 嘅。因为其实我本身读女校嘅，咁我基本上全班 friend 讲嘢都好贱格，即系我哋真系会喺条街度指住人笑嗰啲人嚟嘅。 例如咧，可唔可以举个例子？即系有冇啲咩以前试过？即系你指住个大只佬笑啊，定系？ 梗系会啦。梗系指住啲女嚟笑啊！女最中意笑女噶嘛。 咁我哋有个 target， 譬如你指住邓丽欣，你会点笑佢？ 靓女咯，笑佢。 笑靓女都可以系笑嘅。 你喂，大佬要反讽你，你真系觉得佢靓女？ 我、oh, OK， 原来系咁样嘅。 啊，对唔住，葡萄咗出嚟。 但系除咗系即系咁表面之外，因为呢个唔系好口臭嘅，我觉得。 系咯，你咁 多 女校，好多人都系咁。 系咯， 但系其实。即係好難喎，你要真係要去到個 situation， 我先可以丑臭俾你睇。係 咯，你不如你即刻鬧他兩句。係 咯， 你問你點答你啫，係咪先？鬧兩句啦， 鬧兩句又得，鬧敖將軍兩句。 誒，鬧我鬧我鬧我。 咁唔好啦，唉，開麥呢啲嘢 off 咗先啦。 off 嘅時候記得整錄咗佢。 好識啊！ 記得千祈唔好識我整錄咗佢。 唔係即係就因為其實可能一般即係男仔都會中意女仔。系啲冷斯文啊，咁黑色长头发啊，跟住又即一定系讲嘢好斯文嗰啲人嚟嘅。咁但系即我同我啲 friend 全部都系即讲嘢超大声啊，笑啊拍晒台啊，跟住然之后劲多粗口横飞啊，嗰种人嚟嘅咯，系啊。 哦，咁系好相处啊，容易相处啊。起碼唔使就住先啦。 嗯， 係咯。 好理解到啊，麻煩你睇下你。 我為免中箭啫。 咁啊，講翻點解開始會寫文或者幾時開始嘅？ 嗯，其實與其係講話點樣開始寫文，應該係話其實我一開始冇諗過自己會寫文嘅。咁， 嗯， 因為其實我自己嘅作文咧，其實由細到大咧都係。真係冇嘅，因為我以前都A level 嘅時候嘅作文咧係攞 F 嘅中文作文。 但係你中文合格嘛？整體 都合格，都合格，係啦， 係嗰個批改卷嗰個人唔識字啊，係嘛？ 關 咩事？咁我又唔會咁自戀嘅。 關咩事啊？好多作家都未考過 A level。 係 唔係？咁你新新嗰啲考 DSE 噶嘛？點考 A level？ 係喎， 兜得好。系啦，咁就咁跟住之后就真係grad 咗之后先至开始即係睇书啊成啊咁样啦。咁其实我觉得你写嘢其实一定要有一啲嘅 input 你先会写得出嘅。咁， 嗯， 所以其实真係开始写嘢嘅时候係我諗应该大概2011-2012附近啦。因为其实当时 grad 咗之后做第一份工啊非常之清闲。咁所以呢 份工讲唔讲得係做咩 嘅，都可以嘅，咁就係做一啲旅游书嘅編輯。 哇， 系啦， 但系好 有冇得旅游咧？ 都有嘅，去过一次咁大把咯。但系大部分嘅内容都系作出嚟嘅。 旅游书嘅内容系作出嚟嘅，原 来系啦。 咁好似星座嗰啲咁咯。 系啦，其实唔系，其实唔系作出嚟。其实我系将一啲，譬如因为我主要 focus 系日本嗰条 line 嘅，咁所以我就会系将佢哋啲 official website 嘅嘢 translate 翻做中文。 唔怪之我成日睇旅游书咧，啲冇嗰个地方。我明白， 系啦，冇错，呢个都系作出嚟嘅后果嚟嘅。 街名咧换咗第二条街的字，改整紧路喺度， 即系日本已经弥敦道呢个。 系啦， 咁都几开心喎，嗰份工 都系啊，因为每一日翻去就系自己喺度上网，跟住然之后就因为嗰时我哥就开始睇信报，咁佢俾咗佢嗰个 account 我，咁我就基本上成日一翻工咧就系抡晒成份信报啊，当年系啊，抡得晒，当年嘅信报系仲有陈云喺度嘅， 哦，咁都好啲，咁成份信报可能抡得晒 嘅，我财经版会顶， sorry 财经版我都冇睇， 哦，咁都好啲，系啦，冇啊，我睇报纸我有个习惯，冇风月版呢个我唔睇。 你淨係睇風月版嘅啫嘛？ 風月版係最先睇， okay， 然之後 而家好似係咪冇？ 然之後睇娛樂版咩啊？ 仲有冇風月版？ 而家仲睇乜鬼風月版上網啦？系咪先？系咯，咁喂，咁头先你讲过就係话你係之前冇睇书。 係啊。 係意思即係你冇睇完整一本 书。文字嘅书。 係唔能够完整地睇到一本书。因为其实真係即係一般嘅香港青少年同一般嘅港女一样囉，就係对住一本书嘅时候你就会冇乜耐性可以睇到落去嗰种囉。 咁，okay， 有冇印象你第一本睇完嘅书係咩嚟？ 呢樣翻係有興趣知。 教科書啊，應該係。 睇得曬咩？我自細都睇唔曬教科書喎，咁 Q 厚。 咪你不如話睇字典。唔係即係我意思，即係除咗教科書之外咧，你第一本睇過嘅書係咩？有冇印象？ 我諗應該係都係啲。应该好似村上春树嗰挺 哇，村上春树啊，哇，好即系以第一次接触村上春树嘅人嚟讲啦，村上春树嘅书系好难闷咗，其实 系咩？ 你睇 会啊，《挪威森林》几精彩。 可能好似就系挪威的森林咁样， 系嘛？因为佢系用大量嘅比喻咧，去穿插成本书入边嘅。 咦，咪住你， 佢比喻王嚟嘅佢系。 你睇翻译系嘛？ 我睇翻译当然系 啦。哦，系咯，佢真系比喻王嚟嘅，大佬一句入边一个动作有三个比喻，然之后先下一个动作。 系咯，所以飞得好快咯，其实佢啲书可以。 哦，咁唔怪得啦，系嘛？但系你系有睇，即系你睇成本村上春树，跟然之后你就开始睇书啦。 其实好难咁样一句讲，即系应该系话，如果你话睇系唔能够三言两语讲得晒，你讲得啱。 但系呢个 get 已经上个礼拜用过。 系唔系？其实应该咁讲，真系话，即系我睇一本书就睇唔到，咁但系其实我之前即系中学嘅时候咧，都系一个非常资深嘅妇女，咁所以咧睇一啲嘅BL 嘅小说就可以睇到嘅。 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妇女同埋 BL 呢两个 term 系咩？ 系啦，咁 BL 就 stand for boys love 啦，咁妇女就系一啲喜欢 BL 嘅女子啦，咁样嘅。 即系你系任何嘢你都可以分到佢零同埋一嘅，系咪？ 系啦，当然呢个系嘅。 O K， 系嘛？即系门锁门柄呢啲就一定得啦，系咪？ 呢啲系啦，梗系。 咁你见到 Kelvin， 你觉得佢系零零一咧？ 但我净系 你快一步嗱，我净系你讲咧，你对住太后同埋敖将军得噶啦，你当 我 唔存在得噶。 我净系对住敖将军讲，敖将军绝对系一个零。 屌你！ 俾人小屎忽咪就系呢啲咯。 系咪真系瘦啊？系咪真 系瘦？系啦，冇错，就系一个瘦。 乜瘦嗰啲？ 佢系一个肿瘦，即系肿瘦系咩意思？肿瘦即系话无论对边一个都好，佢都系一个瘦。 真系大镬，真系。 好 介啊！敖兄你真系。 真系后悔啊！ 你真系美门晚美门不保啊！唉，真系。唔系咁，唔系咁 BL 嘅小说你就会睇过嘅。 系啦，系啦， 系嘛？有边本推介俾我哋啲 其实我反而其实系真系中意。睇大陸寫嘅 BL 嘅小說， 大陸會好啲咩？ 係啦，大陸會好啲，因為香港就麻麻地啦，咁台灣嗰種就非常之文藝腔，我都麻麻地嘅。咁其實反而大陸嗰啲係真係佢有陣時寫啲古代文啊，或者係啲佈局嗰啲真係好好嘅。咁所以敖將軍記住睇啦，知唔知啊？ 冇興趣，完全冇咁嘅需要。 我開頭我以為你係睇日本嗰啲翻譯嗰啲， 我都唔中意睇日本嘅。 即係日本啲咩世界一嗰啲你唔睇？ 世界一我當然有睇啦。咁個漫畫嚟噶嘛？ 哦，咁啊係，咁啊係，咁啊，阿敖將軍當堂答唔到嘴。 佢带咗，佢带咗 兴趣。 唔系，因为佢唔系，如果其实咧，因为嗰、那个BL 嘅故事入边嚟讲话咧，如果你话讲国内嘅朋友咧，系写到系已经系纯粹脱离咗纯粹 BL 嘅，佢入边有非常多嘅情节咧，系可能系即系你系同啲战争有关啊，同政治有关啊，同宫廷有关啊，你将个后宫转做男人就得噶啦，系啊。 咁點解唔保留翻係女人呢？ 因為睇嗰啲係女人唔係男人㗎嘛。你明唔明啊？ 係啊，我冇需要睇。 係啊，所以其實係有原因嘅。即係如果你話睇國內嘅，但係亦都咁樣咧，其實都反映咗咧，即係我哋嘉賓咧，阿賈港女咧，其實咧佢對即係故事同埋文字要求好高。因為點解咧？因為如果唔係話，佢會睇到日本嘅，因為日本嗰啲係易買同埋易入口嘅。 啊，同埋多 H 咯。 係啦，同埋因為睇。 解釋下多 H 嘅意思係。 H 嘅意思就即係變態啦。 Okay. 即係都係係咪啊？係咪啊？ 有係咯，有 即 係 性 係啦，係啦，有性愛嘅情節咁樣係，即係寫得比較露骨一啲日本嗰啲。 係啦。咁就即係如果係日本嗰啲呢就多 H 嘅，咁但係呢而國內嘅朋友呢，因為其實國內好多呢都係網上版本，其實但係佢上網上版本之前佢就預咗要出書，所以其實佢啲 H 係剪過少少嘅，咁所以佢其實對如果你睇得國內嘅 BL 小說呢，其實對文字同埋對故事要求性都高嘅。即係所以但敖將軍就已經 dead 曬 啦，已經呆咗。 係啦，敖將軍已經呆咗啦。 唔係佢唔能夠放低自己偶像包袱，佢唔能夠接受自己一個腫瘦，我明白。 唔關啊，唔係偶像包袱嘅問題，係性取向嘅問題。 關咩性取向事都係唔關事，我同佢講過好多次，BL 同呢個同性戀係兩樣嘢嚟㗎。 唔係你要相信呢樣嘢啊！ 唔係我聽過，但我接受唔到。 係，總之你係一個總受，就係一個總受，我都繼續。 受你老尾啊！真係。 O K。 好啦，咁之後嗱，即係除咗 B L 阿父之外，你仲有咩其他嘅即係閱讀習慣，或者會唔會上網睇下其他文章啊，睇睇書啊？ 其實我。老實講咧，係比較即係少睇網上面其他寫手寫嘅嘢嘅，因為其實我自己主張可能都係睇，即係如果真係話睇啲評論，其實我自己中意睇都係睇陳雲啦、啊，或者連月爭啦呢啲咁樣嘅。是不是很 serious 呢？ 不是五雷劈制彈喎，陳華幾好睇。 幾 serious 咁樣食緊餅。 係啦，咁所以因為我其實點解比較少睇即係其他寫手呢，其實當然即係我都會睇嘅，不過都係睇 topic， 咁但係其實我因為我自己鍾意係睇一啲真係比較多睇完之後比較多 inspiration 嘅嘢，咁所以好多時候其實同埋我自己唔係好鍾意上網睇，就係因為好多時候其實你一路上網睇呢，你係都唔係好集中精神去睇一篇嘢嘅，係啦，所以其實我自己鍾意係真係睇，而家嘅話就自己鍾意睇一本書，咁可能即係睇返啲比較真係叫 so called 叫經典嘅嘢，咁你可以喺入面攞多啲 inspiration 嘅。 咁最近睇緊嗰本咩書呢？ 最近睇緊一本叫做其實應該係翻睇嗰本娛樂至死，咁其實係啦，因為可以抽入面一啲嘅嘢落去啲文嗰度咁樣嘅。 你睇澳洲嗰個眼神，知道佢未睇過呢啲。 唔好意思，小弟比較孤陋寡聞，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一下本書係講咩咧？ 咁其實呢本書咧，大概就係講即係佢係講緊電視個影響咁樣啦。咁其中一句我都成日寫文會用到嘅，就係、是、其實即係講可能電視發明之前咧，我哋話一個人聰明係講話一個人蠢咧係講緊可能我哋唔需要俾任何嘅紙筆佢就可以掌握啲抽象嘅概念啦。咁但係電視發明咗之後咧，我哋話一個人聰明咧就係講緊佢唔能，即係佢冇紙筆都可以get 到一啲抽象嘅概念。其實佢就係講緊，即係等於我哋阿拉嘅文化一樣嘅，即係而家上即係上網都係我哋能夠只能夠睇圖，其實我哋係唔能夠非常之即係靜落嚟去睇到一本書啊咁樣嘅。係 娛樂知識係一本好。好出名嘅書嚟嘅，阿胡兄，你有時間你睇下。 睇完字。 係，即係佢係講就係，譬如你電視，因為嗰陣時寫本書就未有互聯網，跟住之後，所以講緊呢本書就係講話即係譬如你啲人習慣咗睇電視啦，電視畫面停留幾耐啦，跟住令到你個生活嘅習慣，或者你嘅專注性嘅習慣究竟有幾耐，跟住然之後從而令到究竟啲人係咪真係蠢咗啦，會變得係啊。 尤其是唔希望俾小朋友睇太多，即係呢個理論係聽過嘅。 系系冇错，咁所以而家好多朋友都唔俾啲仔女去到睇电视，阴公，搞到连阿爸阿妈都唔去睇电视。 咁电视有冇咩好睇啊？而家 咁冇办法啦，系咯，我哋都系访问翻嘉宾啦。 好，咁咧，咁就嗱，你头先讲到呃 like 嘅文化，咁即系你自己都会上网，即系可能出下 status 啊，出下图啊，有冇啲咩心得分享下？ 最大嘅心得就系一定要用美图秀秀啊。 美图秀秀好用啲定系自拍神器好啲咧？ 我个人嚟讲就中意美图秀秀。 点解咧？ 唔系因为方便，唔系用开啫，用开啫。咁不过即系回应翻你个问题啦，即系你话一啲即系我都会呃 like 咁样嘅，咁即系其实因为我都非常之有自知之明，即系我都知道自己其实唔系真系话啲文系好到可以吸引即系好多读者咁样嘅，咁即系喺呢一个呃 like 嘅世代，咁你梗系一个经过处理嘅自拍系更加能够吸引到读者 click 入去你嗰个 page 噶啦。 我明白，最弊啊，敖将军咧就唔出样，如果唔系话咧，我谂住就你帮佢影幅相就美图秀秀。 系啦，要唔要波拉先？我可以帮你整埋波拉。 喺个头度啊！ 成个卵样咁 啊！喂，呢样嘢真系好紧要啊！真系你唔即系女。即係我哋有時寫文嗰啲咧，我哋其實都幾痛恨啲女作家， 唔係 即 係 女作者啦。 痛恨啲女作家啲咩先？ 即係好簡單嘅啫，其實佢哋咧只要係寫啲嘢出嚟咧，即係唔係話佢哋寫得唔好啊，成件事。但係咧，即係唔使話太過用心得太緊要， 係 加翻一張得體啲嘅相，即係唔使好靚。 本身女作家已經係吸引多啲人注意。 女作者啦，算啦，唔好用女作家形容。本身女作者就係、是，即係你求其有個得體少少嘅相，跟住然之後加幾句， 傷春悲秋又好，或者突然間孝順起嚟又好嘅文字 咧。有冇啲例子咧？ 係算啦。跟住就 你欲言又止咁，真係 啲 like 係多到你唔信，同埋仲要有人 reply 嗰下先緊要啊！即係 係啊，你真係好孝順啊！ 係啊，即係去到外地小心啲咁啊！ 有咩作家成日去外地人咁覆嘅咧？ 條有邊個作家未搭過飛機嘅啫？過咗去外地嘅啦，咁樣 fit 我啫㗎。 咁啊，今日阿嘉講女 係啊，嘉賓，你其實諗你對啲香港嘅女性嘅網上嘅作者，你有咩嘅評價？ 嗯，哇，喺你善我， 唔會點會啫？係咪先？ 有正面有負面嘅可以。 咁跌咗添，唔敢讲。 唔系你讲啦，我相信佢哋都唔系好听。 唔系，我觉得你咁样抛个波加埋乜，你讲先啦，睇我。 好波。 讲咪讲咁，咁讲咩啫？系咪先？俾我豁咗出去噶啦。 不过都真系认同将军所讲，即系其实本身女仔写嘢，仲要你系写评论咧，其实系更加即系容易吸引到人嘅注意嘅。咁所以其实我不嬲都唔信有男女平等呢样嘢。 系啊， 唔系但相对嘅，我觉得即系譬如你假设你一开始讲阿 Steffi 啊嘛，咁即系当如果佢真系太呃 like 嘅，咁个反弹咪都大咯。 即系柒就会柒得再。 系咯， 我覺得 Steffi 呢單嘢咧，其實唔可以怪曬佢。 即係我從來冇怪佢，我從來讚賞佢。 讚賞佢， 我覺得佢其實有啲慘添， 因為俾人賤啦，好明顯。 喂，大佬你出本書，佢幾多字啫？咪頂籠咪得個，即係佢想多個字啦，頂籠咪得個三兩萬字。大佬你間出版社揾人對對告使死咩？大佬使唔使成百個？ 即係成間公司啦，係咪？出版社係冇人幫佢。 你話你十幾二十萬字，你有百零張錯字，其實都好過分嘅。跟住，但係你冇理由得個幾萬。 咁可能因为人哋嗰个公司，因为佢自称中意睇系咪尼采啊嘛，咁可能真系佢以为佢系才女咧。 咪睇尼采就唔应该写中文啦。 哦，系喎，你啱。 咁所以佢啲中文翻译咪错晒，系咪？咁然之后即系好正常嘅，我觉得呢件事真系。但系即系我觉得艺人同埋作者咧，有时开始已经系有啲一线之差，特别而家咧真系攞起手上嚟咧，就即系攞起啲嘢上嚟就可以打字啊嘛。咁你打字系作家嚟噶嘛？咁你究竟嗰班人系艺人定系人士系作家咧？特别系即系作者咧，特别系即系一啲 model 啊或者点样咧？因为开始好难去界定，已经去到。 又或者都唔需要界定嘅，即系佢嗰一篇写得啱落，咁大家咪 like 下 share 下咯。 系啦，跟住之后收钱影相嗰一刻就即刻变翻 model， 然之后上电视嗰刻就即刻变翻艺人。 你讲紧边个啊？ 即系我都咁讲，即系咁样讲。 逼埋墙角。 不过我觉得即系你头先嗰个问题就系，我觉得其实系好多时候你话好难分咯，真系可能佢哋就系 sell 紧一个有靓样又识得写字嘅人嘅。呢個 image 咯， 好啦，咁簡單講咧，你覺得你自己 sell 咩嘅咧？ 大波啊嘛，頭先咪講咗大波啊嘛。 唔係，大波並唔係我 sell 樣啊嘛，你唔知咩？ sell 樣係好 sell， 好 sell 好多。 唔係我其實我最 sell 就係 sell 自己八婆嘅， 但唔係你八婆又唔夠，即係唔係咁八婆啫喎。 我係一個有深度嘅八婆咯。 即係好張愛玲咧， 你解唔到啲消化下先，我哋 阿張愛玲嘅深度同你嘅深度係兩樣嘢， 究竟個深度有幾深咧？ 係啦，兩樣嘢嚟嘅，係啦，係啦。張愛玲講過，要了解一個女人，先要了解佢嘅深度。 O K， 係兩樣嘢嚟。 當大家消化緊嘅時候，不如我哋唞一唞先。 係啊，唞一唞，跟住之後翻嚟咧，我哋會同佢講下佢嘅幾篇嘅熱門嘅文章。 好啊， 好嘛， 好。 O K， 下一節再見。 未見過咩風浪未見過啊！ 你真 係嘛？ 冇錯冇錯， 跌到雲頂得住， 係 升到爆， 係 笑住受啊 ！OK 嘅 ，OK OK， 冇問題冇問題。咁啊，多謝咗好多。 係啊係啦， 唉，八七一真係你講嘅就係問我。 係咁啊，好啦，哎呀，好嘢有嘢講啦，唉，好啦好啦， 真係又要俾我吹噓下， 好， 撈好多年好多個成年前啊，做呢個節目你知啦， 咁我唔講得，點解要禁價噶嘛？係咪？如果唔禁價？